什么情况？ 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摄制组的男主角句号。 啊、哦， 他是我爱人，拳击队的。 拳击队。 体格挺单薄啊。上咱家干啥来了？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、 嗯、 我拍了一部电视剧、嗯、当中啊有一个镜头导演很不满意。 什么镜头？ 就是拥抱那一场。 哦， 我和他呀在咱们家练练拥抱。 啊啊什么？ 我和他在咱们家练练拥抱。 上咱们家练拥抱？ 对呀。 哼，好，停。是咱们国家这电视剧吧，这拥抱老不过关，不实惠。练吧，你好好练，我给你们当观众，练不好呢我指挥指挥，练好了我鼓掌。练练吧，练没事。练没事，没关系。练，哎呀，有啥呀？没事，我对这事一般不注意。练，大伙鼓励鼓励，练。 亲爱的， 去 哦，又生气了？难道说你不爱我了吗？难道说你真的不爱我了吗？哦，亲爱的。 妈报上吗？ 没有啊。 报上吗？ 没有。 报上吗？ 真的没报上啊。 白说呀。练 看你爱人的脸色不太对呀。 他挺支持我的 啊。我看出来了。 让他啊，哎，我让他去做饭去。 对，让他干点什么。 哎，等一下。 嗯， 你做饭去。 哎呀， 你去做饭去。 那你做饭去。 他跟你说你去做饭去。 他在咱家练拥抱，我还得给他做饭。 你什么恋爱呀？咱不是定好的吗？一三五你做，二四六我做吗？ 今个礼拜几？ 今天星期天呢。 正好没班错了。 你 俩 是客人 啊。行。行啊，家伙！你在俺家练拥抱，我还得给你做饭，我啥也说不出来。练，我做饭，练。 亲爱的， 去 哦，又生气了？难道说你不爱我了吗？难道说你真的不爱我了吗？哦，亲爱的。 啊、对，干什么？对。 哎，你这干什么？ 那小孩爬窗户。看啥呀？有啥看呢？这是好事啊！你没看我都躲礼物去了吗？ 什么小孩啊？ 您跑了。 哎，老赵，老赵，你们家这不是六楼吗？ 那五层都地下室，知道吧？ 行， 我做饭，练好啊！我做饭，练拥抱，练吧。 我看算了吧。 咱们再练一次吧啊！ 亲爱的， 是 哦，又生气了？难道说你不爱我了吗？难道说你真的不爱我了吗？哦，亲爱的。 小伙挺实惠呀，这家抱的挺紧呢。我看明白了，这拥抱还真是个力气活呢。吃点啥呀？ 是随便了，随便。 炸酱面？ 可以可以。 包饺子吧。 啊， 包饺子时间长，多练一会儿。好，我给你包饺子啊，练。